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：竹椅，演播：三生静水，第十八集。但我对你不太放心呢。二，瞧见桑延的神情，温以凡才突然察觉到，局面似乎在不知不觉间带了火药味。也不知道自己是哪句话惹他不快了，但温以凡没有要跟他争执的意思。他对桑延本身并没有什么情绪，火气仅仅针对王玲玲一个人。 没有，你不用担心。 温以凡顿了一下，平静地说道。 我哪敢打你的主意啊，我也不是介意，就真的只是想跟你说明白这个情况。我不知道是说了哪句话惹你不开心了，但这事情确实来得突然，我现在还有点反应不过来。而且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的情绪都不太好，加上时间也不早了。要不这样，你今晚先住下，咱俩都再考虑一下，明天等我下班之后再谈。 桑延依然看着温以凡，没有吭声。 合租不是一件小事情，我们也不能立刻就决定下来。毕竟如果你今天觉得合适，明天又觉得接受不了要搬，对我来说也是一件挺麻烦的事儿。 又是一阵沉默。温以凡是真想去睡觉，这会儿什么都不想管，在这多坐一秒都觉得在浪费自己睡觉的时间，他有点没有耐心了。 那不然你自己再考虑一会儿，我先去睡了。 行。 桑延忽然出声了，他的声音里不带情绪。 你明天几点下班？ 不一定，我尽量八点前回来吧。 温以凡估计了一个时间，桑延抬眼轻轻嗯了一声。话音一落，温以凡顿时有种被赦免了的感觉，他站起身往里头指了指。 那你今晚睡主卧吧，不过里面什么都没有，你得自己铺个床。 说着他看向桑延的行李箱。 你应该带了床单被子那些吧。 桑延没有应话，温以凡也没有再问。 那我洗漱一下去睡了，你也早点。 随后温以凡回房间拿上换洗衣物进了浴室，他困得眼睛开始发疼，这感觉蔓延到脑袋都快炸裂，但他洗澡的速度还是快不起来。等温以凡出来的时候，客厅已经不见桑延的人影，他的行李箱还摆放在原来的位置，主卧的门照常关着，听不到任何动静，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进去了。温以凡犹豫了一下，没有喊他。临睡前，温以凡看了一眼手机，王玲玲在不久前给他发了几条微信。 小凡，对不起嘛，我刚刚在睡觉，被吵醒了，所以语气可能不太好。我知道这事情是我没有处理好，我已经问了我男朋友那边了，他跟我说没想太多，但我们知道直接给钥匙是不太妥当，吓到你了，是真的很不好意思。他说会跟桑延说清楚的，让我也替他跟你道个歉。你别生气了，还有那法拉利是我表哥的车了，你不要误会，这事情你要替我保密哦，不要告诉我男朋友，他不太喜欢我跟我表哥来往。 温以凡没有回复，又回想了一下今天发生的事儿，他不知道自己当时跟王玲玲发的火算不算太过，但他那会儿因为害怕，实在是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如果今天来的人不是桑延，如果王玲玲把钥匙给了另外一个男人，一个像他之前的邻居那样的人，他现在是不是还能这么安然无恙地躺在这床上睡觉呢？唉，温以凡叹了口气， 不管怎样，他都不再想跟王玲玲有交集了。温以凡不再想这一号人物，开始思考跟桑延合租的事儿。冷静下来之后，再回过头来考虑这事，温以凡突然觉得好像也不是很难以接受。他对室友的要求并不高，合得来的同性当然是最佳选择，但人品没有问题的异性也没什么关系。虽然桑延这个人嘴贱欠揍了点，但温以凡还是非常相信他的为人，加上他也不是要常住，只是住三个月，也算是给了他一个缓冲期，让他能够去找一个合适并能跟他长期合作的新室友。不过温以凡觉得经过一夜的沉淀，按照先前桑延对他的态度来看，他应该不会愿意跟他朝夕相对的。翌日清晨，温以凡被一通电话吵醒，他没看来电显示，迷迷糊糊地接了起来，意外地听到那头传来母亲赵元东带笑的声音：“ 麻将。” 温以凡眼皮动了动，嗯了一声。赵元东喊的是他的小名。温以凡出生那天恰好是霜降，当时他的名字还没有起好，父亲就临时先喊着他小霜降，后来起了名字，但也叫习惯了，干脆把这当作小名。等他年纪稍大些，这名字渐渐的就演变成了阿降，但这小名除了家里那几个人，现在也没有其他人会叫。 你这是在睡觉吗？妈妈要不要晚点再给你打过来？ 没事，我醒了。 颐和那边冷不冷啊？你记得好好吃饭，多穿点衣服。我看天气预报，那边零下十来二十度的，看着可吓人了。 赵元东关切地说道。 你呀，可别感冒了。 好。 唉，你都好久没有给妈妈打电话了。 啊，最近太忙了。温以凡脱口而出。 知道你忙，我也不敢打电话打扰你。不过这也快过年了，我就来问问你，今年回不回啊？ 回哪儿？温以凡没有反应过来似的问道。那头顿时沉默了，隔了几秒，声音也变得不自然起来。 什么回哪儿啊？回妈妈这儿啊，妈妈都好些年没有见你了，你郑叔叔也想见见你。 温以凡睁眼，温顺地说道：“我还以为你让我去大伯呢。”听到他这话，赵元东笑了笑：“ 我也不是一定要你来我这儿，你想去你大伯那也可以。” 我比较想去你那儿。温以凡睁眼，语气温和，不带任何攻击性。不过，你跟郑可家提过吗？他愿意让我春节的时候住你们那儿。电话那头再次沉默了，这突如其来的问话也不过是随口的客套，自己并没有想过他会同意。温以凡唇角弯起，很快便说道：我跟你开玩笑呢，我哪儿都不去。没等赵云东再出声，两人间的对话就被一阵清脆活泼的女声打断。 妈妈，你快过来，这橘子怎么挑呀？ 像是将尴尬打破，又像是将之加剧。光听语气，温以凡猜也能猜出那是郑可家。 哎，你怎么在打电话呀？你这样我以后都不陪你出来买东西了。 好好好，马上来。 赵云东应着低声道。 阿酱啊，妈一会儿给你打回去啊。 没等他再吭声，赵云东就已经挂断了电话，急匆匆的，似是生怕惹恼了那个小祖宗。温以凡把手机扔到一旁，翻了个身， 想挣扎着睡个回笼觉。他没有被这通电话影响情绪，但也睡不太着了。温以凡是典型的被人吵醒之后就很难再睡着的人，尽管他现在依然困得不行。他又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时间，干脆爬了起来。正想进卫生间里洗漱时，温以凡忽地瞅见客厅的行李箱一晚上都没有挪动位置。见状，他才想起昨晚的事儿，有些纳闷。桑延不用拿衣服洗澡的吗？温以凡没有太在意，飞快洗漱完，回房间换了身衣服。走到玄关处穿鞋的时候，他眼一扫，突然发现桑延的鞋子不见了。如果不是因为桑延的行李箱还在，温以凡都要默认他是不打算合租，所以直接走人了。迟疑了几秒，温以凡才下定决心过去敲主卧的门。等了一会儿，里头没有任何反应，他又敲了三下，而后说道：我进去了。又等了一会儿，温以凡拧动门把，小心翼翼地往里推，里头空荡荡的，床上只有床垫，没有人在上边睡过的痕迹，跟王玲玲离开的那天没有任何区别，只是因为无人居住，桌上落了一点灰。在去往公司的地铁上，虽然温以凡觉得这件事自己的做法没有任何问题，但桑延昨晚没有选择住下，还是给了他一种自己非常不近人情的感觉。就如同他提出让他住下的话只是一个幻觉，亦或者是提的态度实在太过恶劣，让对方的自尊心根本无法接受。他像是变成了一个恶人。思来想去，温以凡还是给桑延发了一条微信：你昨天在哪儿睡的？这消息发出去后，直到温以凡到了单位，桑延都没有回复。之后温以凡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件事，他无暇分出多余的精力来考虑桑延现在的状况，一直忙到下午两点，在吃午饭的时候他才有时间喘口气。等温以凡再看手机时，桑延依然没有回复半个字。他这个态度，温以凡也不知道今晚的谈话还能不能进行。温以凡只能又发了一句：我们今天在哪儿谈？是在房子里还是约个地方？这回桑延回复的快了些，在温以凡午饭吃完之前，他回了一句：晚上8点你家。这看着怎么这么暧昧啊？盯着这消息，温以凡感觉回什么都不太对劲，但不回复好像也不太好。到最后，他干脆硬着头皮，强装心无旁骛地回了一个 OK 的表情。本集已播讲完毕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